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和您来说一说，一套别墅赠了儿子又赠女儿，赠完之后却反悔了，那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归谁呢？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在今天的法治资讯当中，我们来共同关注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的最新的法律和法规。首先跟大家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那么这部法律呢，是关于数据安全的我国的首部法律，在今天起是正式的施行了。数据安全法呢，对数据安全违法行为赋予了多项处罚说明，对违反国家核心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由有关部门处以2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罚款，并根据情况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9月1日起正式的施行。新的安全生产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罚款金额更高，处罚方式更严，惩戒力度更大。新的安全生产法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款的上下限数额，平均提高至原来的2倍以上。就事故罚款方面，由现行法律规定的20万至2000万提高至30万到1亿元。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事故罚款数额由年收入的30%到80%提高到年收入的40%到100%。教育部6月1日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9月1日起是正式的施行。规定明确，学校应该定期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欺凌的专项调查，对学校是否存在欺凌等情形进行评估，归纳了侵犯身体、侮辱人格、侵犯财产、恶意排斥、网络诽谤或传播隐私等5类欺凌行为。针对个别教职工的学生实施性骚扰、性侵害等行为，规定将防治性侵害、性骚扰纳入专项保护，要求学校建立健全教职工与学生交往的行为准则、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控管理规定等制度，建立预防报告处置性侵害的工作机制。规定还要求禁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出发点是保护学生的隐私和自尊心，减少攀比，避免歧视，缓解应试压力。但是同时规定学校应该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道学生的学习成绩等相关的学业信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9月1日起正式的施行。条例明确，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条例规定，民办学校招生规则限制无序跨区的竞争性招生、掐尖招生等行为，避免招生中的不公平现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今天起正式的施行。契税法明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地房屋权属均免征契税。非营利性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是免征契税。申报期限改为 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30号发布的关于契税法实施之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9月1号起执行。公告明确，夫妻因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发生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的，免征契税。城镇职工按照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契税。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一套别墅赠了儿子又赠女儿，反悔之后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归谁。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龙坤法官。龙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龙法官，今天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涉及到一个别墅的案子哈，价值千万的别墅哈。那么这个别墅啊，因为这个别墅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纠纷，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一个家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案子，您先把这个事情纠纷发生的经过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李建强，他是大家公认的成功人士，家里有别墅、豪车、贤妻娇女，可谓是春风得意。但是人往往不知足，50岁本该是知天命的年纪，李建强却和小秘书重组了家庭，还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又不舍得原配和闺女，个人独有的一套价值千万的别墅成了他笼络家庭的两个法宝。 那您介绍一下，在这个家庭之中啊，因为他之前啊，他的原配妻子还有一个女儿是吧？ 对， 是吧？那么这个女儿后来又是怎么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纠纷产生的最开始是怎么回事情呢？ 故事的起因还是要从2015年的一个夏天说起。李建强的女儿李欣高考结束了，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等着爸爸回家来报喜。但是左等右等，却见爸爸牵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推门而入。 但是这个李欣不认识这个男孩， 不认识这个男孩。 哦， 然后爸爸平静地对他说，这是你的弟弟，叫李哲。 李欣肯定会很奇怪，哎，我怎么突然之间有一个弟弟呢？这弟弟哪来的呢？ 对对对， 是吧？后来呢？ 后来李欣知道原来李建强早有婚外情，然后和自己的小秘书吴京生了一个儿子，也为此呢跟自己的母亲离了婚。 那他这次啊，自己的父亲把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弟领到这个李欣的面前，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想做什么呢？ 其实他是想着这个李欣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已经高考结束了，希望他能慢慢接受这个现实，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弟弟。但是却没有想到这个李欣这个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然后从此离家出走，再也不认这个爸爸。 那他不是高考结束了吗？他是去学校上学了是吗？ 就 是、还 是 说就离家了？ 就离家了， 就离家了， 就离家了。 后来呢？出了什么事情了？ 后来有一天，李建强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这个李欣在医院正在抢救，因为这件事儿触发了孩子这个敏感的神经，然后正在割腕自杀，正在抢救。 那肯定这个父亲后悔死了，肠子都悔青了。 对对对。 那当这个父亲去找到这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父亲追悔莫及，然后就对李欣说，承诺我一定和这个小秘书吴京离婚。然后把自己的别墅赠给李欣。 那这套别墅是这个李建强，就是这个父亲他自己名下有的独有的这么一个别墅是吗？ 对对对， 没有其他公 人。没有，是他的婚前的个人的财产。 那他有这样一个承诺，后来有没有办理比如过户手续啊，或者有没有写一个什么文字上的字据啊？ 后来李欣从医院出院之后呢，这个李建强就以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 把这套别墅过户到了李欣名下，确实履行了他的这个承诺，过户到李欣名下。对对对， 那他不是还承诺离婚吗？ 啊，对对对，另一方面呢，这个李建强跟自己的这个第二任妻子，说我们俩是假离婚，然后离婚不离家，我的所有的财产都归我的小儿子李哲所有，然后这样就跟第二任妻子确实也离了婚。 啊，也离了婚， 也离了婚， 但是他并没有跟他的前妻复婚，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哎，那他不是在离婚的时候承诺我的所有财产都归我这个儿子？ 对， 那这个有没有签文字上的一个？ 有，有，有，这个是有的，因为他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签明明就是很清楚的签订着双方协议离婚。儿子李哲由女方抚养，双方名下的所有财产归儿子李哲所有。 好，那现在呢，这个李建强啊，既把自己名下独有这个别墅过户给了女儿，而且还写了这么一个协议，把财产又给儿子哈。那后来出现了什么事情了？ 后来围绕着李建强的这两个家庭就开始了这个争夺千万豪宅的这么一个大战。然后是作为父亲的李建强首先起诉了女儿李欣，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这个涉案的这个房子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 哦，无效。 对对对。 他不是已经答应说把这个房子已经过户给自己的女儿了，过户完了是吧？ 对对，过户完了。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父亲又反悔了呢？ 因为这个李欣啊，虽然拿到了这个房产，但是毕竟对跟父亲之间的隔阂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对爸爸有就是有意无意的进行疏远，而且冷嘲热讽的，所以对于李建强来说，他自己就是心理上也很不好受。加之这个吴京对李建强也心存芥蒂，所以 吴京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对对对， 是吧？后来又离婚的那个。 对对 对, 对、然后他几次试探的来问说，这个别墅什么时候过户给儿子李哲呀？因为毕竟有一个离婚协议，说所有的财产都给李哲。 对对。 然后最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吴京发现这个别墅早已经过户到了李欣的名下，顿时大发雷霆，然后就去质问这个李建强说，当时在赠给李欣之前，明明这个房子就已经归属了李哲，你还有权利再去赠予给李欣吗？ 哦，是这样的。 对对对。 那在是什么样的原因就导致了这个父亲要把自己女儿给告了呢？ 一方面对李欣的这个态度不太满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京从中去这个表达对他对这个第二个家庭的这些愧疚吧，所以说他就一纸诉状把自己的大女儿告上了法庭。 哦，他要求就是说这个过户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是无效的。 那他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他主张的是，当时我父亲把这个房子过户给李欣，是为了躲债，其实是由李欣来代持房产，这是他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不是我真正的想要买卖给我的女儿。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女儿，她在法庭之中她是什么样的意见？ 李欣确实认可说，我跟父亲之间确实没有一个买卖房产的合议。我也没有给父亲支付过任何的价款，房价款没有支付过。但是他认为呢，其实这是父亲为了挽回女儿所做出的一个赠与行为。所以他不同意父亲所主张的为了躲债由他进行房产代持，而是说我们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赠与，而且赠与已经履行完毕，房产已经过户完毕。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这个李建强，就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以及这个李欣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弟，又有没有参与到诉讼当中来？ 吴京和李哲是作为第三人来参加了这场诉讼。然后特别是吴京，他拿出之前的离婚协议来证明这套房子其实是应归属于小儿子李哲的。所以他是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将房产过户回李建强名下。 那么这起案件哈，现在看起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啊，您是跟大家介绍清楚了。那么主要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呢，一审法院进行了深入查明案件的事实，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逐一的严谨的进行审查和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其实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如何认定父亲和女儿之间就争议房产的法律关系，第二呢是李哲因为离婚协议接受赠与所享受的利益与李欣对房产所享有的物权哪一个更应该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哦，好的，这是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哈。那么法院到底会针对这样的焦点做出怎样的裁判？哎，我们会在短暂片花之后呢，请到龙坤法官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龙坤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哈，这个一套别墅呢，赠了女儿又赠儿子，但是父亲啊，最终却反悔了。那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归谁呢？在刚才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龙法官呢，把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最终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哎，我们请到龙法官继续跟各位朋友来分析一下。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建强提出的为躲避债务由李欣代持房产的理由缺乏逻辑的合理性，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综合考虑合同签订、履行、转移登记、家庭关系等所有的情况进行分析，认定房屋买卖关系下隐藏的法律行为实际为赠与法律关系。另外呢，关于李建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将全部个人财产归李哲所有，应该认定为是在离婚关系当中的赠与行为。但该赠与行为并没有实际履行，房屋物权未转移登记到李哲名下，因此李建强与李哲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无法对抗已经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李欣。最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李建强的诉讼请求。 那这里你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刚才你也跟大家说了，说这样一个刚才啊这个父亲所说的啊是这个躲债呀、什么之类的哈，没有逻辑上的这样的关系哈。我们是跟依据什么判断出来的呢？ 因为他没有相应的证据来佐证说我真的是有这样一笔真实的债务，然后我为了躲避这个债务，然后去把这个房产由女儿代持，而且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跟女儿签订了一定的协议，说 我真实的是为了什么原因才把这个房产由你登记在你名下，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协议也好，书面的文字也好，都没有 是吧。另外一个刚才你也提到了，也就是说这个李欣对这个房屋享有的物权是吧？ 对。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父亲把自己的财产赠予了这个儿子。那么这个赠与的行为无法对抗这个李欣已经有了这个物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赠与的这个行为，其实在离婚协议当中，它是一个债权性质的。这个债权性质涉及到就是这个债权如何来履行的问题。但是在没有履行之前，其实这个物已经转移登记到李欣名下了。也就是说这个物的所有权人现在已经变成李欣了，那父亲跟儿子之间这个债权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来履行了，继续履行是不存在这种客观条件的。 但是假设啊，比如说如果这个父亲还有其他的财产，他不是说把自己所有财产个人财产都赠给这个儿子吗？那如果他除了这个别墅之外还有别的财产，这是可以的。 对，这个是父亲只要做出承诺了，对，他是可以来履行这个赠与的意思表示，把他付诸实践。 那这回呢，法院一审呢是完全驳回了这个李建强的诉讼请求。 对对对， 是吧。那作为这个父亲来讲，他对一审判决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他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后来呢？后来 但是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处理的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那么这起案件有几个比较值得我们大家所关注的地方，几个问题哈，您呢一一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 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李欣和李建强其实签订的是一个买卖合同，但是李建强主张的是代持，李欣呢主张的是赠与。那么法院为什么认定它是一个赠与法律关系呢？其实无论是该案审理时所适用的民法总则，还是如今我们所适用的民法典，其实都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来予以处理。因此本案当中，李建强和李欣虽然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双方确实没有买卖别墅的意思表示和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它确实应当认定为是无效的。如果说法院审理这个案子仅止步于此的话，我们可能要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父亲的诉讼请求。但实际上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穿透这个外在的法律关系去认定它真实的法律关系。所以本案结合双方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愿，有没有支付房产对价，以及交易习惯、家庭关系，所有的这些综合考虑，认定父女之间成立赠与的法律关系。而且这个赠与其实李建强已经把这个房产过户，相当于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啊。对对对，没错。 所以因此这个李欣对于别墅所享有的所有权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大家关注的比较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对，这里多问你一句啊，这个别墅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有人来居住吗？ 有人来居住。 有人来居住。 是李欣在居住。 哦，已经在里面住了。 对，已经在里面住了。 好的，这是第一个法律问题哈。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跟我们刚才好像多多少少也提到过一点，是吧？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李哲他手里拿着李建强赠与全部财产一个这样一个协议，那为什么法院不支持他的主张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其实李建强和吴京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名下所有财产均归李哲所有，实际上他是在父母解除婚姻关系时对身份关系、财产处分以及子女抚养义务的一个整体的安排。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这样一个合同。 对， 那么赠与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办理登记手续。涉案的这个别墅呢，属于不动产，因此只有依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才能视为赠与合同履行完毕。而李建强虽然表示将个人所有的这个别墅赠与李哲，但是并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也就是说这个赠与合同尚没有履行。而此后李建强又将别墅过户给了大女儿李欣，那么对于李哲的赠与合同实际上已经无法再继续履行了。 对， 所以李哲也就不能据此要求姐姐将房产过户给父亲或者过户给自己。 哦，是这样的哈。哎，那还是像刚才所说的，那如果这个父亲还有其他的财产的话，那么这个赠与合同还是可以继续履行下去的。 对，是可以继续履行 下去的，是吧？是没有问题 的 哈。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哈。那第三个问题就涉及到这个小男孩啊，这个李建强的这个儿子他的这个权利的问题了。 那么李哲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护呢？其实李建强这个赠与给李哲的意思表示，他与赠与李欣的这个赠与合同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李建强赠与儿子的意思表示，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的这么一个赠与合同，而是应该与离婚关系及子女抚养义务做一个整体加以看待。李建强与吴京之间离婚协议属于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的合议。我们知道，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对。 那么李建强能否撤销对李哲的赠与行为呢？关键在于李建强赠与李哲的这个意思表示，它是包含在离婚协议当中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如果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当事人是不得反悔的。因此，在离婚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如果允许一方反悔，将对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进行破坏。而且也会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诱发道德风险。 对， 所以说李建强不能撤销对李哲的赠与行为。那么李哲在赠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以向父亲主张金钱的补偿。 哦，还可以这样？ 对，是可以要求他金钱的补偿。 那也就是说，这个小儿子本来应该得到这个别墅， 但是呢他现在因为父亲已经把这个别墅过户给了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了。 对。 那么他这个权利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想要还要拿到这个别墅相应的这样的价值的话， 对， 他可以管父亲要。 是可以要的。 那这个父亲岂不是亏大了？ 对，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嗯，对。哎，那这个案子当中，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啊，您审理这个案子，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这个案子除了上述分析的法律问题外，更多的其实折射出的是一种夫妻的忠诚、家庭的关系、伦理道德等这样一些问题。只有当家庭成员懂得摆正各自的位置，夫妻恩爱，子女孝顺，家庭氛围才能其乐融融，生活和事业才能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事事兴旺。 嗯， 李建强其实本来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只因一念之差，导致了半生在两个家庭之间辗转难安。 对， 赠予给女儿李欣的别墅反悔无门，赠予给承诺给儿子李哲的财产又转化为了债务，最终落得财产两空，亲情难觅。 那如果有一天哈，比如说这个李哲这个儿子想要来主张他应该得到的这个权利了，那是不是他也可以起诉自己的父亲？ 可以，可以的。 是吧？ 是可以的。 哦，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以及从中所折射出的这样的一些人性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龙坤法官。谢谢龙法官。 谢谢，谢谢。 嗯，好，龙法官再会。 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你会受伤害。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择您最喜欢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的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将邀请到北京司法局的嘉宾跟大家来解读我们刚刚通过的法律援助法的一些热点的问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原谅我真的喝醉了，因为我真的想你了，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噬了，爱着你的快乐。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你会受伤害，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哦，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